市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北京时间下午的5:07哈，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各位下午好，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又是赵爽哈，继续上一个时段，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怎么总是我？ 怎么总是你呢？哎，为什么总是你？因为今天这个选题他非常想说，是吧？ 对，因为今天的女主持人病了，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最近啊，天干物燥，而且特别寒冷，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没错哈，冬天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正在向这个深冬过渡的时候啊，我们都看到这一段这个天比较冷哈，也比较容易生病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千万不要和我们这些同事一样哈，生病了啊，耽误工作，要上。赵爽这个连续啊2个小时哈、啊，都坐在这个温暖的直播间里，对吧？ 对，陪伴大家非常开心啊！现在直播间当中的温度是30度， 哎，确实啊，也是很温暖。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刚下班，哎，正在这个下班路上走哈、啊，外边是不是比较凉啊？这天一直都会比较凉，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榜单呢，相信也可以在寒冬当中啊，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温暖。给大家推荐这几首歌哈，是一个怎么说，应该是一种也是近几年非常火的一种类型嘛，就是中国风的歌曲哈。 嗯 啊，说到这个中国风呢，其实我们想一想啊，从流行音乐在中国开始流行之后啊，其实大概应该是在21世纪初，就是2000几年那会儿开始，慢慢的出现了一大批的很优秀的这种中国风的歌曲啊。当时我记得是以周杰伦的几首歌曲为代表的。之后呢，哎，每个歌手好像都会尝试这种中国风的风格啊。但是其实我一直也在想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所谓我们老说中国风，中国风啊，一首歌曲我们怎么来判定他这首歌的身上到底有没有中国风？ 嗯，就可能我觉得最开始是加一些小的元素进去吧，比如说会加一些这个中国的配器啊，比如说古琴啊，然后或者是加一些什么中国的编钟啊进去啊，然后有一些这样的一些配乐。后来呢，可能会在这个曲风或者是曲调上面有一些中国的元素，还有呢是有一些在歌词上面可能会有一些中国的元素，比如说中国歌词上面会有什么古诗词啊，什么袅袅余音呐、啊、之类的啊，就你一看这歌词就绝对不是偶像派的这种歌词哈，就比较偏中国的古风一些的这样一些歌词、所以我觉得其实中国风很难定义，但如果说一首歌加入了一些中国元素，我们还是可以一下子就听出来的哈。 哎，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跟大家就是来聊一聊哈那些比较优秀的中国风的歌曲。那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放出我们今天的榜单，看看入围到今天我们浓浓的中国风音乐这个榜单当中都有哪几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本期九八二回力榜最炫中国风第五名，仍然山外小楼夜听雨。 芙蓉花又熄满了枝头，奈何蝶难留，漂泊如江水向东流。黄昏门前隔岸的杨柳，寂寞人不休，我无限让眼 四处，最后让人烦忧，心事 桃花诺。 情有戏但愿执念，轮回过经年，看之间繁华开落多少遍，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 三名王力宏、谭维维，缘分一道桥。 心是明月，暗是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无马渡阴山。 哎，刚刚我们给大家带来就是今天哈这些最炫中国风的这歌曲的榜单，一共是五首歌曲上榜哈。刚刚呢，其实我们俩也说中国风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中国风的方式哈。马上我们就来一首一首的，我们先来为大家来呈现一下，咱们也一块儿来看一下哈，这首歌他们到底哈有是哪种中国风的风格。 哎，那我们今天说到的刚才在榜单当中哈排的第五位的这样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应该是仍然的《山外小楼夜听雨》。 哎，其实听这个名字啊，我们就发现哎，这歌估计是一首中国风是跑不掉的哈。那么这首歌的中国风有哪些的特色，它是怎么来呈现的，马上我们先来一起听一下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榜单第五位的歌曲，这首来自仍然的《山外小楼夜听雨》。 手头的红豆无人慌，问候听见寒冷声就为谁消瘦，月下唯有我的身影都敢与谁厮守，酒入喉却解不了愁，芙蓉花又寂满了枝头，奈何蝶难留，漂泊如江水向东流，望断门前隔岸的杨柳，寂寞人不休，我无言让眼泪长流， 哎，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呢，就是来自于任然的《山外小楼夜听雨》哈。其实就像刚刚我们之前说的，放这首歌之前，一听这个名字就是一首中国风。其实中国风当中啊，也有一些这个可以说是比较标志性的，就比如说它的词哈。 嗯。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中文哈，它相比于这个其他的一些语言来说的话，中文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应该是王国维说过一句话，叫"一切景语皆情语"。 嗯。 中国写情呢，它不直抒胸臆写情，它都是写景，对吧？就是写山山呀、水水呀， 嗯， 这种就是山山水水，好像也是我们的同事哈。 对，就是我们看到，就为什么会觉得一首歌有古风？刚才也说到了，它的歌词当中会有很多的意境， 嗯， 就像很多中国的画作，它不会把所有的东西都给画满了哈。除了这个乾隆皇帝比较爱往上面盖满章之外，就一般来说，就是很多的画家，他甚至这个画纸在这个当中占很小的一个篇幅，而其他地方都是留白。 嗯， 其实中国的这个歌词啊，就词也好，曲也好，其实它都有一些意境在里面。 嗯， 那这种意境呢，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哎，对，所以呢，这个啊，也是很多很多的，为什么这个中国风的歌曲啊，我们一听就知道，只要它第一句词出来，我马上知道这肯定是一个中国风的歌曲。其实不只是歌这样，包括中国一些这个经典的一些文章啊，不管是一些古诗词也好，古文也好，还是现代文也好，我们看到经典的东西出来之后，它只要有这个以景抒情哈， 嗯， 这种点赞，我们马上哎，这种东西就是很中国风哈，让我们现代化的讲，就是非常中国套路的这么一种表达。 嗯， 另外呢，其实啊，刚刚我们是说这个从歌词方面来说，其实从曲调方面来说，中国风也是有自己的一些特色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应该是中国古代的音乐哈，它分这个音阶应该是叫宫商角徵羽， 嗯， 对吧？ 五个音节。 哎，这五个音节其实我们把它如果放到我们现在的整个的音乐理念上来说，就是哆来咪、嗦拉这几个音， 没有发和西， 没有发，对，没有发和西。那么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所惯常接触的、听到这种古曲哈，古旋律当中，哎，我们都是没有发和没有西这几个音的。 嗯， 其实呢，中国风的歌曲，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它的这个曲子的话，有很多的歌也是符合这个规律的。只要把这两个音去掉，哎，用这五个音阶来进行排列组合啊，出来的这个音就会比较感觉比较中国范儿。 嗯，所以我觉得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曲啊，它从这个歌名开始就已经很古风了。 嗯， 山外小楼夜听雨，很像李煜的诗词，很像， 哎，对 吧？ 对对对，没错。 哎，但是还是有区别的哈，所以这个歌手呢，其实也是一个才女歌手哈， 嗯， 就是说她很有才，包括她的代表作像什么《那年初夏》呀、《唇语》啊，就还是很有意境的一些歌曲。 嗯， 所以我觉得像古风的歌曲呢，只要她的意境做到了，就会非常的好听。包括有很多这个古装影视剧当中的这个片头曲啊、片尾曲啊什么的，哎，放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哈，我们觉得非常的吻合。 嗯，没错。其实说到这个古装的影视剧啊，马上就这个联系了我们下一首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今天排在我们最炫中国风榜单第四位的。哎，这首歌呢来自邓紫棋，叫做《桃花诺》。这首《桃花诺》呢，哎，也是由黄晓明、宋茜、盛一伦等主演的这个古装题材的言情剧啊，叫《上古情歌》，它的主题曲。其实近几年，其实我们看到有很多，包括这个玄幻系列、仙侠系列啊，其实都是比较中国风的。我们注意去听它的整个片头曲，就像刚刚赵爽讲的一样，有很多都能看出来中国风的味道。 嗯， 这首《桃花扇》呢，作为这个上古言情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啊，自然肯定也焕发出了浓浓的中国风。马上我们就一起来听，邓紫棋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桃花诺》。 缱绻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问今夕有何年，心有戏但愿执念，轮回过经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间半纠结触动了 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寸土，一念木，一花一树一坦途，前世中爱偏开在迷途。望前路，望旧物，望心望你望最初，花瓣瓣留在爱你的路。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 刚刚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于邓紫棋的《桃花诺》哈，这是邓紫棋呢首度现身电视剧来演绎中国风。其实我们听到这首歌里边它的一些伴奏哈，其实演奏的乐器还是非常的西方化的， 嗯， 对吧？ 但它为什么会有古风呢？我觉得是意境的问题吧。 嗯， 你会发现这几年有很多的古风的电视剧哈，都拿桃花来做它这个意境的，怎么说呢？这种代表的花卉哈。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对， 这我都知道。 好多桃花类的，就是说只要一有这种古风的电视剧啊什么的，就经常桃花就出现了哈。 嗯， 所以也不知道是这个一个沿袭呢，还是说大家对桃花有特殊的情感哈。我觉得这个在下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可以讨论讨论，就为什么那么多的这种就是古风的这个歌曲当中，这个 都犯桃花， 都犯桃花哈。 哎， 哦，命犯桃花， 哎，对 啊。原来是这样哈，我们今天跟大家伙一块聊一聊这些古风的歌曲。 嗯， 那么大家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我们上半段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玟，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FM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 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耳朵痛痛，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好，欢迎各位回来，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来自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活力调频，正在为大家直播的98.2活力榜，欢迎大家回来，我是论论。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的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榜单哈，介绍的是最炫中国风，那些中国风的歌曲，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块儿来互动哈。这个互动方式登录一直播的平台或者微博平台，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982魔力工厂，都可以跟我们面对面来试试互动。 嗯， 上半段跟大家放了今天排行榜单第四位的邓紫棋的一首《桃花诺》哈。 嗯， 哎，赵爽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的中国风和中国风的电视剧哈都喜欢桃花？哎，这个桃花这个东西确实这么一想是非常带有中国意境的这种东西，好像你看，在西方的一些其实经典的影视作品当中啊，也会有一些经常关于各种植物的这种 花 啊，也会出现，但是好像桃花见得少哈，桃花好像就是中国见得比较多。 包括这个咱们看有一些偶像剧当中，好像原来桃花也比较少，什么薰衣草啊，然后之类的吧，这样一些花，不是什么普罗旺斯的那种叫什么花来着啊，然后在很多的电视剧当中都有出现。但桃花我觉得自古以来就是可能中国人对它的感觉就都很深，比如说桃花潭水深千尺哈，那这个 对， 怎么说呢，就是当时也是表达自己的情谊，然后还有我们这个陶渊明也写了这个桃花源记嘛，也是觉得这个世外桃源就是桃花源嘛，啊，包括金庸先生笔下也有桃花岛，就是记了桃花岛之后啊，就拿非常漂亮的桃花布了这个八卦阵啊什么的，你会发现其实咱们说中国的古人啊真的是对这种桃花有着很深刻的情感，甚至他有一种情愫的寄托，就是某一种包括爱情啊、友情啊、亲情啊，就感觉桃花是一个很暖的，可能也是因为它是粉红色吧，很暖的一种花。 对，没错哈，就是桃花这个东西真的是在中国的各个，刚刚赵爽说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哈，基本上是在各种不管是小说当中啊，还是一些这个古代的一些经典故事当中都会看到桃花，比如说还有一个我想到很经典，就是桃园结义，比如说刘关张三个人哈。在哪儿结义？在桃园结义。所以说这个桃花其实不仅仅是描写爱情的， 就是亲情、友情、爱情、情谊 啊，都会有，只要是情的话，好像桃花就是作为非常有中国风元素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寄托。 对，为什么就不是喇叭花园结义呢？为什么不是菊花园结义呢？ 喇叭花园结义是 它就是桃花园结义，对吧？桃花结义啊，这个，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些很有意象的东西，比如说梅花代表的是高洁，桃花可能就更多代表的是情谊哈，所以桃花诺，这样翻译过来就是 哇，这个诺很严重了。 嗯，很严重了。 对， 最深的诺了，那就是你要就桃花都诺了，像桃园结义，那是什么生死永不相离哈，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哈，这桃花一诺重于千金啊，所以桃花哎，出现这首《桃花诺》也是作为今天我们为大家献出的最炫中国风榜单的第四名哈。马上来到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第三名的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是一首男女对唱歌曲啊，是来自于谭维维和王力宏，这首歌叫做《缘分一道桥》，哎，同样呢也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这就是《长城》啊。 嗯， 哎，说到《长城》这个电影，我们都知道是在去年底上映了，应该是一个中西合拍的一部片子哈，借用了中国很多的故事的场景，但是融入很多这个，比如说，这个打怪兽啊，好像都是 好莱坞的一些方式吧， 哎，对，西方化的情节，但是在这首电影当中的片尾曲是我们刚刚说到。这首叫做《缘分一道桥》，马上我们也把这首歌曲来送给大家。 今时明月半时关，万里长城人未还，但是龙城飞将在，不教无马渡阴山。 哎，这首就是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第三首歌曲哈，叫《缘分一道桥》，谭维维和王力宏演唱的。其实这首歌，如果刚刚我们仔细听它的歌词的话啊，应该说歌词当中中国风的这个元素并不是特别的多， 嗯， 但是听上去很中国的感觉，就是因为它的整个的编曲哈，其实带着一点摇滚，又带着一点偏民族的这种唱法，甚至我们听它很多的这个咬字，或者说这个曲当中韵律，有点像京剧哈， 嗯，对吧？就是你会觉得他的这个怎么说呢，他有点像这个京剧里面念白的感觉哈、啊、就是说他这种咬字的包括这个字头啊字腹啊，就是他整个的这个感觉会有一些这种咱们看到传统曲艺当中的那种，因为我们都知道流行歌曲啊很多字是不咬清楚的不咬实的， 嗯， 这个比较典型代表的周杰伦啊，就是不给你唱实了，给你唱实了就感觉这个怎么说呢，不时尚了哈，但这个的咬字是很清楚的， 嗯、 就是包括刚才也说有一点这种小摇滚的元素哈，同时呢又加了一些这个配器，这个配器当中呢又有一些比较符合中国风的配器， 嗯、 所以整个听起来呢是一个怎么说很有宏大世界观的一个歌曲。 对，就是因为它其实中西方交融的这种元素啊，把它融合得非常好，其实就跟长城这部电影一样， 嗯， 是一个中西合璧，这首歌其实也是中西合璧哈。刚刚赵总说的这个配器当中有很多啊，比如说包含了这个电吉他钢琴啊，这种都是西方乐器，另外呢其实还有这个扬琴或者大鼓哈、 嗯、 这个鼓点一出来我们又感觉有中国的元素进来， 嗯， 而且其实还有一点哈、啊，不得不说的就是这首歌真的挺难唱的， 对， 它非常高，非常非常高， 嗯、 因为王力宏和谭维维这两位音乐人呢，其实都可以算是非常实力派的了， 嗯， 尤其这两个人还他们本身哈、啊，在他们过往的很多作品当中，就对中国风是很情有独钟的， 嗯， 比如说我记得谭维维创作过这个叫《华阴老腔一声吼》哈、啊， 嗯，对， 啊，包括王力宏在这个之前的很多专辑，比如《心中的日月》啊， 嗯 《盖世英雄》啊，这种当中啊，都尝试。会有一些中国风的元素进来，这两个人的合作应该也是这首歌比较好的一个呈现的方式。再有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真的是很高。我们看有的地方，这两个人好像感觉哈、啊，就只能以这种稍微有点带着点嘶吼的， 嗯， 这样的技巧哈、啊，去冲那些非常非常高的音。 嗯， 可以说这首歌在全华语乐坛来看的话，能够对唱的，可能我们都挑不出几个人能完成这首歌。 对，嗯、而且他的词其实也是用了这个王昌龄的一个作品哈、啊，叫《出塞》嘛， 嗯、 就秦时明月汉时关嘛， 嗯、 我们都背过哈、啊，小的时候都是非常喜欢的一首诗词。 嗯， 也会让你带到那种就是那种。怎么说呢，战火纷纷啊、 嗯、 然后长城是一个艰险啊，然后说这个两边就是因为这个长城的阻隔啊、 嗯、 然后打架打仗啊， 然后打架 对打仗啊，然后两边可能死伤无数啊，这种就是战火硝烟的这种感觉哈、 啊、嗯，对，只要长城啊边塞这个概念一出来，马上我们因为小时候我们接触的东西太多了、 嗯、 为什么中国风我们现在一听都感觉心里边很熟悉，哎，接受起来一点都不陌生，就因为其实我们从小跟我们中国人从小生长的环境是有关系的，比如一说到长城、 嗯、 一说到边关，一说到月亮，一说到桃花，马上在我们心里，哎，就会有对于这个元素的一种印象，马上就会出来哈。 嗯， 所以中国风的歌曲也是借用着我们对这些元素的一些反应哈，来进行创作的、 嗯、 就是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第三首歌，排在榜单第三位的啊，《缘分一道桥》。马上呢，今天来到了我们榜单的第二名哈，这首歌呢也是一个古装电视连续剧的一首主题曲啊，是由金玟岐演唱的，叫做《思美人兮》。哎，《思美人》这部剧应该也是今年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推荐过哈， 嗯， 应该是今年的一部新剧，应该是讲屈原的， 对对、嗯，讲屈原和他的这个忠君效国的一段故事哈， 嗯， 这个歌曲呢也是很。算是有点凄美的一首歌曲吧，我们可以一块听一下哈。 哎， 千言万语。 条浮云为我起，奈何鸿飞不见翼。 听到这首就是来自于金玟岐的《思美人兮》哈， 嗯， 是作为今年我们中国风的这个榜单的第二位啊，可以说是一首，因为这个歌词非常中国风而入榜的这个典型的代表哈。我们刚才看了一下他的歌词啊，确实基本上是一种偏，也不能说是纯古文哈， 嗯， 而是偏古文的这种写作的方式，而且呢是其实讲了一个事儿哈，但是这个事儿呢，因为知道中国这种，中国的这种诗词歌赋当中啊，他讲事儿呢不会给你好好讲事儿的，比如说一篇怎么样怎么样，哎，都是用一些，像比如说这个他是怎么说事儿，说男儿志千古愁，溢于胸怀中，抛入一汪江水向东流哈，哎，都是这事儿不讲明白，而都用这些非常抽象的意境去说，然后呢，这事儿具体怎么样你自己去想。 所以这也是一个非常有中国风的歌曲啊，本身他讲的这个思美人的这个人。就是说屈原啊，就本身呢他在这个楚辞方面啊，包括他在这个一些诗词歌赋方面的一些造诣也是非常深的哈，所以他讲的这个事儿，讲的这个人，然后包括这个思美人，他都是非常的这个有古风意境的哈，所以这首歌也是一个有中国这个韵味的古风的歌曲代表。 没错啊。其实说到歌词呢，我们说这首《思美人兮》的歌词，是由这个著名的编剧梁振华来谱写的哈，听上会有一种水墨的感觉啊，就是中国古代那种水墨画的感觉。但是说到这个中国风的歌词，我相信有一个人啊，可能大家都很熟悉，我们肯定都从小到大也都听过他的歌，这就是方文山啊。方文山呢，作为非常著名的这个作词家哈，跟周杰伦也是为我们一起推出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其实这两个人啊，他们也都是对中国风可以说情有独钟的，就跟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王力宏啊、谭维维啊一样，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把中国的元素加到他们自己创作的歌曲当中。而方文山，其实他对于整个中国风这种 歌词的把控能力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就是我们其实看他写的词，我们不会认为是古文，我们还认为他确实是一个歌词，但是这个歌词当中又透出了非常非常浓的这种古代中国的这种情怀在里头。 对，所以这个我们今天榜单推出的最后一首歌啊，就是由周杰伦带来的《青花瓷》。 嗯， 青花瓷是一种这个瓷器哈， 瓷器， 对，而且是非常雅致的一种瓷器。其实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古代的文人哈、啊，对这种雅致的追求是没有上限的。 嗯， 就是能玩到雅致的一个什么极致呢？他们就会把这个玩到一个雅致的极致哈、啊嗯。包括这个后世也会在这个雅致上面做很多的文章哈、啊 嗯。 所以青花瓷作为一种这个非常怎么说呢？非常著名的瓷器哈、啊，就是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也是有一个非常高的地位的。 对， 嗯、 而且啊，就从这首歌当中啊，还学到了有一个知识点是什么呢？因为说实话，这个我刚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歌词当中这句写的是这个意思。 嗯， 直到后来有一次别人跟我讲了这个故事，然后自己去一查，发现真是这么回事。我们都知道这首《青花瓷》里面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这个歌词啊，叫“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哈。 嗯， 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到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象的就是那幅画面，天青色，然后他正在等烟雨，马上要下雨了，而我在等你。其实他这首歌里边这个词并不是这个意思。 嗯， 天青色是什么呢？天青色啊，是青花瓷当中的一种颜色，所以说是这个青花瓷。刚刚我们说了，是一种非常雅致的这种瓷器哈、啊 嗯， 而天青色的青花瓷就是这种雅致当中的最雅。 嗯 嗯，就是说这种雅致当中最高级别的颜色就叫做天青色。 嗯， 但是天青色这种词怎么来呢？它并不是说我们随时随地啊，我们想烧这种瓷马上就能烧出来，它必须要符合一定的气候条件，最好是在阴雨天的时候， 嗯， 来进行制作，这个瓷才会出现这种颜色。 嗯， 所以天青色等烟雨，其实就是说在我们烧制这个天青色的时候，我们是要等烟雨的，而我在等你，是这个意思。 就是缘分刚刚好、 哎， 就是一定要在最恰当的时候出现最恰当的人，或者是出现最恰当的词哈、啊、瓷器、 嗯， 所以其实它这个歌词是非常考究的。 对，没错哈。所以呢，这首《青花瓷》也是登上了今天我们最炫中国风的歌曲榜单的第一位哈。最后也是送给大家。那伴随着这首歌曲的播出呢，我们今天的982活力榜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下一个节目呢是挑战新歌声，也同样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哈。我是论论， 我是赵爽。 咱们明天的节目时间再见， 明天再见。 送杯勾勒出情花，笔锋浓转淡，凭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渡过窗，心事我了然，寻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釉色渲染是旅途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衣裳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触